乔家本来以为黑狗让他留在酒吧里等的人就是这个陈哥，结果竟然不是。黑狗在这边没坐多久就跟陈哥走了，走之前交代乔家继续留在这里守着。 黑狗哥，我们要等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 什么都不说清楚，这酒吧来来去去的这么多人，鬼知道究竟哪个才是他们要等的人。黑狗只是看着他笑了一下，依旧是透着让人很不舒服的猥琐。 你们见到他自然就知道是他了。 这种话里有话的调调其实压根不适合黑狗说，别人说是玄虚，他说的时候就透着一股肾虚的感觉。乔家皮笑肉不笑的冲黑狗挤出一张笑脸，点点头表示继续坚守阵地。那个时候的乔家完全没有想到，黑狗让他等的竟然是那样一位人物。如果再给乔家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他或许宁愿炸死也不会答应郭林接近黑狗，大不了领着乔简离开这个城市，也好过招惹上这些难缠的人。黑狗走后不到半天，酒吧一开门的时候进来几个男人，穿着其实看不出来什么特别，就是挺普通的夹克。走在最后的那个穿着一身长大衣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件便宜货。推门进来的时候也没人说话，只是往周围看了看。乔家旁边一个小弟嚷嚷了一句， 那个我们还没营业呢，下午再来吧。 结果这几个人没有一个人搭理他，穿大衣的男人随便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，翘起二郎腿。 黑狗呢？ 乔家眉头一皱，亲自凑过去， 您找我们老大。 老大？呵呵，他竟然也能收得起小弟了。 这男人一直戴着墨镜，看不清楚长相，只是声音很低沉，隐隐透着一股让乔家觉得很难受的气场，并不是让人厌恶，而是让人畏惧。男人旁边的人拦住乔家想要上前的脚步，很冷淡地丢出来一句话， 给黑狗打电话让他过来。 这您得给个名字。 乔家连称呼都变了，态度变得很谨慎。不过就算是对方的来头不小，他也还没蠢到让他干嘛就干嘛的程度。这些人一看就不是一般人，乔家没摸底，也不敢贸然去招呼黑狗。 你就说鲍先生到了。 话还是旁边看着像保镖一样的人说的。乔家点点头，溜达到吧台那里打电话，但是黑狗的手机根本打不通。他昨天跟那个陈哥出去鬼混，指不定现在人躺在哪个女人身上呢。乔家电话打了五六通，那首铃声听得都快吐了，还是没人接电话。时间过得不快，酒吧里本来挺正常的气氛逐渐开始压抑。很快坐着的男人就没多少耐性了，他问的是缩在吧台后面的乔家， 怎么了？黑狗人呢？ 黑狗哥现在不在这边，我这边也联系不上他，要不您在后边坐一会儿，我现在派人出去找。 说完他一使眼色，让身边的一个小弟赶紧出去找人，但是刚走到门口就被这位鲍先生身边的人给拦住了，语气还是那么冷。 不用了。 乔家还来不及回话，沙发上坐着的男人已经站起来了。 既然黑狗搞花样，就没有谈的必要了。 说完他转身就要走。一个酒吧的人脸色都不太好看，乔家他们是领了死命令，无论如何要留下这个人的，现在搞成这样，回来黑狗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所以乔家三步并两步的从后台窜出来。 哎，别呀，鲍先生，黑狗哥早就留话一定要好好招待您。哎呀，他一会儿就过来，您再等一下。 然而他还没走到对方身边就被挡住了。 告诉黑狗，鲍先生没有等人的习惯。 这个保镖比乔家高出来整整一个半头，块头大了更不止一倍，在他面前一站简直跟一堵墙一样。乔家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胆子却不敢憋回去。 那个鲍先生， 您再等我打一次电话，我想起黑狗哥还有个号码。 已经快走到门口的男人终于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一眼，没吭声，但催促的意味很明显。乔家赶紧回身往吧台那边钻，但是人刚刚进到吧台，脸色就变了。 妈的，黑狗这个混球就不能稍微做点人事吗？ 他着急上火的在吧台后面想摔东西，结果视线扫到吧台上放着的一个冰锥，心一横，直接摸过来。旁边一个叫阿丽的小混混吓了一跳：“ 乔哥，你要干嘛？” 乔家根本没空搭理他，比了个手势让他闭嘴，人拿着冰锥就从吧台后面跑到这酒吧的后门。好在现在大街上人不多，因为太早了，这出了名的酒吧街几乎空无一人。也亏了没人，这个鲍先生的车在街边上尤其的显眼。乔家溜进车的旁边，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把冰锥扎下去。黑狗既然要他无论如何都得把人留下来，他现在也没别的选择了。等乔家再回到酒吧的时候，很明显这个鲍先生的所有耐性已经用完了。他一边让阿丽继续给黑狗打电话，一边陪着笑脸从吧台绕出来。 鲍先生，您先尝尝这瓶酒，是黑狗哥特地找来的。 酒杯都没能端到人家跟前，就被保镖一巴掌扇掉了。他一把将乔家整个人拎起来：“ 你们到底搞什么鬼？黑狗是不是活腻了？” 乔家脚都离地了，呼吸变得很困难。他用力地掰着对方的手腕，试图让对方松手。最后是鲍先生哼了一声，这个保镖才撒手。乔家捂着脖子往后撞在沙发上，差点翻个跟头。不过对方是不可能再继续等了，转身就出了酒吧。乔家看着他们几个的背影，心头直冒冷汗。 这个鲍先生到底什么来头？ 心中浮现出一个名字，但又觉得实在是不太可能。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打着鼓，心里琢磨着一会儿这群人回来，自己的下场最糟会到什么程度。果然没多久，酒吧大门直接被踹开了。 你们胆子够大的呀！ 还是那个保镖，都没等乔家开口，就一脚踹过去。乔家被这一脚踹得飞出去一米远，跪在地上一声都哼不出来。剩下那几个小混混根本吓傻了，连动都不敢动。乔家觉得自己只剩出的气儿了，趴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，晕头转向的感觉又被人扯着领子拽起来，听见耳边嗡嗡嗡的有人说话，但是根本听不清楚。这时候阿丽扬着哭腔从吧台后面钻出来：“ 黑狗哥电话打通了，他说马上过来，马上就过来。” 被扔回地上的乔家松了口气，捂住肚子，背上全都是腾出来的冷汗。 操，总算捡回来一条命。